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及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音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音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音真经，这是你的招。 一会儿我兄弟来到，你吃不了兜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越战枪点着。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有事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约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取得中共中央的授权以后，5月15日，李富春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等文件上签字。这一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中苏经济合作谈判洽时8个月，总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周恩来内心是欣慰的。但他深知，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中苏之间的经济技术以及全方位的合作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想要稳固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的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尽管这种援助不是无偿的，但确实至关重要的，谈判还要继续。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至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再次追加了15个援助项目。至此，广为中苏两国人民熟知的苏联政府援助中国义务期间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最后敲定。156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确定，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中苏关系后来出现了曲折，但是在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初期，苏联老大哥功不可没。得到苏联政府的热心帮助后，周恩来与陈云、李富春等人进一步指导精心编制第一个5年计划，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完整的国民经济建设答卷，是在1955年6、7月间，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提交的。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提交的新中国第一幅建设蓝图。为使它的全部内容切实付诸实施，1955年11月9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命令，督促一五计划涉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俭，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到1957年底，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超额完成。刚刚建国摆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面前的，既有由社会原因引起的灾难，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垢水、失业人员、失业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的失业人员等等，还有极端严重的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灾难，水灾、旱灾、各种病虫害、森林缺乏、水土流失、地震以及渐渐袭来的环境问题等等，这些巨大的难题一齐冲着新中国而来。新政府和他的总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中华民族面临的众多生存难题中，水灾首当其冲且最为严重。1949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受灾面积达2500万亩，它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1950年。从小就亲身体会过淮河灾难的周恩来，自担任共和国总理后，将治水之事放在了他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与先人大禹一样，周恩来是在国家多难之时挑起治水兴邦重担的。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水利部，为的就是变水害为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造福于民。1949年10月18日，政务院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召集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专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关于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报告。三天后，他又亲自召集出席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水利专家、教授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会上，周恩来郑重地提到，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提起治水，他的言语是豪迈的。水利做的呀，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假如能把全部的水都利用，那将是多么一件伟大的事业。以自然科学界来说，要为人民服务，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会上，人们从周恩来的话中听出来了，水利工作在一个大国总理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水利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将来不只是诸位去做水利工作，我们还应动员更多的青年去学习，去做水利工作。鉴于1949年全国发生的大面积水灾，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3月20日，周恩来和傅作义共同签发了政务院第一份关于1950年水利春修的指示。这份指示以明确的言语说明，今年水利建设的方针仍以防洪、排水和灌溉为首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要抓紧春修工作的全面领导，春修工程要以黄河、长江、淮河等等的主要河流为工作的重点，提高工程质量，以保证再遇1949年同样的洪水也不生愧疚。在周恩来的眼中，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而在恢复农业的工作中，兴修水利最为重要，如何做，他提出来了。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河、黄河、长江、 等等的修理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呀，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他为永定，他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他，只是封他，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啊，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是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呢，必须用大力气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来的更大功绩。正当治水方略紧张运筹之时，1950年6月到7月间，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是连降暴雨，使洪、淮、辟四条大河的河流洪水并涨，泛滥成灾，造成豫皖境内受灾面积达4000万亩，灾民1300万人，情况万分紧急。华北防汛指挥部于7月18日给中央防汛部指挥部发来特急电，称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这封电报毛泽东是7月20日看到的，淮河泛滥成灾，共和国主席是心急如焚。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人民政府面临着重大的难题，必须当机立断治理淮河，并做根治本，才能向人民做出交代。当天他把电报批给了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必须考虑根治办法呀，现在开始准备，秋季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目前防救、根本治理淮河两大问题，如何？请着办。对淮河的情况，周恩来更是心急如火，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华东方面和安徽省委派发来的多封有关淮河灾情的4A级电报。这种电报只有在战争年代的特急情况下才派发的。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过总参谋长的周恩来深知灾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7月2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召集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宝华、张含英等等有关的领导同志开会，对导淮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决定由水利部与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根本方案以及1951年度水利计划。治理淮河成为周恩来为解除人民长期水患之苦的第一个大的治水工程。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专门讨论治淮的计划和方案。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周恩来对于参与治淮工作的人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必须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专家、群众与政府三者相结合，新式专家与土专家相结合。9月份制出了治淮工程的动员和勘测的具体计划，10月份动工，3年为期，根除淮患。这样的治淮紧急会议在当时不知道开了多少次，周恩来与有关领导和专家经过反复的磋商，并根据淮河上中下各段危险水位以及大流量等等的情况，治淮的总方针提了出来，蓄泄兼筹，上下中游兼顾，以达根治之目的。 方针和计划有了以后，周恩来于9月22日写信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转水利部领导人、副座议李宝华、张寒英，具体部署了治淮的有关事项，对治淮计划信中要求。在公布前呢，此计划业已浮出实施，所以面告副理两同志加紧督促实行。昨晚毛主席又批告治淮工程不宜耽搁，故凡紧急工程依旧按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望水利部呈中财委核之，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拟电文交院核发。治华洞中南界石如有修正意见，必关系于勘察后的工程，对于目前紧急工程量无变更，因此类事业经各方多次商讨均已确认，无需等待。1950年10月14日，周恩来签发了经过反复研讨和多方磋商形成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治淮的方针应续懈兼顾，以达根治之目的。具体原则，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泄水发展成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按照最大洪水来量，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拦截枝干洪水，一方面调整河槽城泄以及全部的洪水。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测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后来毛泽东为治淮工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0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任命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并任命安徽、河南、江苏省以及华东水利部门的负责人曾希圣、吴之普、刘崇光、惠玉宇为副主任。11月3日，周恩来又主持了政务院第57次政务会议，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关于治淮问题的根本报告。周恩来在发言中阐述了治理淮河的五大原则：一是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原则；二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原则；三是分期完成、加紧进行原则；四是集中领导、分工合作原则；五是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原则。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治淮工程于1950年下半年开始动工，由此拉开了新中国政府大规模治理江河湖海的序幕。这时的中国正处在急需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当时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急需大量的资金。然而在周恩来眼中，治水是关系到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它同样极为的重要。在治水的问题上，周恩来不仅给予了大力支持，而且往往亲自挂帅。有人曾经建议治淮工程可否暂缓一步，等打完仗再说，但周恩来没有同意那样做。在他眼里，治理水害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打赢一场战争。本来在周恩来的工作日程排序中，土地改革是农业工作的首要任务，治水是配合土改进行的。但由于淮河水害给淮河流域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此周恩来决定先治淮水之害，苏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推迟一年再进行。由于淮河的水文记录缺乏，治淮工程又是如此复杂， 因而在治理过程中不断地出现难题。共和国总理亲自出面，边解决难题边总结经验。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主持了第67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工作方针。根据讨论的情况，他最后精辟地概括了治水的几个问题。先讲治水理论，周恩来谈古论今。在中国历史上啊，并非没有治水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于今天来说是远不够的，是要予以提高的。中国历史上有导江河入海、挖湖泄水、开渠灌溉的事，也有利用水利进行生产的事，比如水墨等等。过去的那些治水理论呢，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形成的，对今天的需求来说呀，就要予以大大的提高才行。如宣传中国水少了，就是个新理论和新常识的问题。中国水少了，并不是自然水少了，而是可用之水少了，无力蓄水以致用，只能泄水少生灾。在宣传时啊，要多加解释才好。我们现在治水还只能是蓄泄并施，再提高一步才能以蓄为主，水可用于灌溉、航运，还能用于发电呢。把治水理论提高一步，治水为了用水，现在的蓄泄并重得到了以蓄为主，到现在的防汛、防洪、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这些呀都需要大力宣传才行呢。再讲治水步骤，周恩来信心十足。水利工作呀，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地去做。10年、20年，到那时全国水库如果能修建起来，情况就算变了气候也能改了，便可大大用水了。再讲工作方针，周恩来反复重申。今天治淮的方针是啊，上游以蓄为主，下游以泄为主，中游蓄泄并重。最后他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大禹以来从未做到的。在中华民族所处的并不乐观的生存环境面前，周恩来一生都在做着大禹以来从未做到过的工作。治淮工作进行了一年之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派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专门视察淮河工程，同时又组织了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视察团，对治淮情况进行监督。他们回京后，周恩来于1951年6月又专门召集政务院第91次政务会议，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对一年来的治淮工作，周恩来及时做出总结。1951年8月13日，他召集水利部和安徽、江苏、河南三省的负责人开会，对成绩做了充分的肯定。一年过去了，治淮工程下一步如何工作，周恩来提出了4点意见。一，通力合作，依靠群众，相信一年会比一年前进。二，要善于接触和发现新鲜事物。三，要发扬历史的经验。四，不要固步自封，满足现有成绩。此后尽管治淮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全国的治水工作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新中国的治水工作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代打下了万代的基业。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梅花开似雪，红尘如